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这周的空中课堂，我们继续来品读经典名著《平凡的世界》。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分别从阅读、思考和备考的角度出发，来和大家呢一块儿对这部经典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进入备考篇，看看《平凡的世界》如何在高考试卷当中体现。好，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司法部表示，从事升学考试辅导的培训机构需获许可；毕业季租房当心中介玩套路；法院提醒警惕高租低转。某国内在线旅游平台发布报告，美国是2018年最受欢迎的海外游学目的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司法部近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公开征求社会意见。送审稿明确了要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扶持，进一步保障其在教学、招生、用人、收费方面的自主权，将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的校外培训教育机构纳入许可范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规范培训教育机构方面，送审稿将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2条规定的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界定为培训教育机构，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减少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行业自律。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上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等理念的提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发出强化本科教育的动员令令人振奋。当下促使这些认识落实落地，更需要树立新目标，拓展新思路，制定新举措，表现新作为。会议召开之后，各高校各管理部门认真谋划，深入论证，拿出新的行动和方案，切实把蓝图规划变为具体行动。毕业季过后，房屋租赁市场进入活跃期，一些房屋中介的盈利模式从过去促成房屋租赁双方交易一次性赚取中介服务费，转变为从房主处租赁房屋再转租给租户，从而赚取租金差价的方式。在这种中间商赚差价的经营模式下，中介公司一旦违约，极有可能造成房主租户两方受损。对此，法院提醒要警惕中介高租低转，租户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注意留存证据，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经济利益纠纷。每逢暑期，海外游学就成为热词。

何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平凡的世界，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似乎已经考过了， 对，考过了，已经两年了，每年这2017-2018两年都涉及到了平凡的世界。 嗯，那么也难保啊，2019年是不是还要再考一下？ 我个人预测应该还会考。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备考篇呢，就来看一看平凡的世界，如果从备考方面啊来要求，我们需要掌握一些什么内容？ 嗯，说是平凡世界的备考呢，首先我们得要说一说平凡的世界呢，作为一种名著，名著呢进入到高考呢，这是一个新的形式。那么名著考察，像平凡世界这样，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小说啊，名著考察呢，一般它会考察大概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不是熟悉，其实就是你是不是读过了这个小说。第二一个呢，就是人物的主要的这形象你是不是能够理解，所以在阅读这个平凡世界的时候呢，这里边的主要形象你要去了解。第三个就是小说的主题你是不是把握住，就是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到底说的是什么。第四个就是小说的主要的艺术特色呢要能够理解。相对来讲这四个内容当中呢，主要情节、人物形象、小说主题呢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小说的艺术特色呢它难度会大一点，所以呢考的可能性没有前三个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四个方面当中我们都要认真的准备，特别是前三个，主要情节、人物形象还有小说的主题。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主要的情节哈，大家怎么样来掌握？因为平凡的世界它分上中下三部， 对， 其实它还是挺长的。 对， 那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能够了解到平凡的世界它的主要内容、主要情节？ 对，我们其实已经在头两期的节目当中呢都已经谈到了平凡世界的这个基本的情节。 对， 那从备考的角度来说啊，我就觉得怎么就算是能够很好的应对高考呢？应对高考的要求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读《平凡世界》的时候，能够用1000字左右复述小说情节，这就基本上是可以的了。 嗯， 当然我们一定忌讳啊，就是说我们到找个缩写本到网上找一找，一定不要这样，而是说我们自己阅读下来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准确的大概用1000字左右能够复述。 嗯，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应对高考就是 没有问题哈， 没有任何问题。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所有的经典名篇，其实如果要是想掌握基本情节的话，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差不多都是可以的 啊。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可以锻炼文字功力的。 对对对对，概括能力、文字功力都是锻炼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人物形象了。 对，人物形象呢，这个我们还是要相信一条啊，就是说高考考察呢，它不会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也实事求是说，12本名著，就是说它不会要求你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你都要掌握，那个并不是考察的目的。所以对这个平凡的世界而言呢，这几个主要的人物，少平、少安、润叶、小霞，这几个主要的人物，我们能够理解这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 孙氏兄弟、田氏姐妹，那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这种情感，他们能有这样的形象，把这四个人理解了以后呢，当然其他人也很重要啊。但是主要是这四个核心人物的理解，我们其实就对小说的主题、对路遥的创作思想也就有更深入的理解了。 这就是我们在备考的时候的第二个重点哈，也就是人物形象你是否具体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请何健老师呢，就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哈，跟大家说一说考试一般是怎么考的。 对，研究高考啊，其实我们当然各个培训机构学校都在研究高考啊。其研究高考最好的方式是研究高考真题。 嗯， 因为这些高考真题呢是经过专家们长时期的打磨来形成的，那么这些题呢都带有了这个高考命题专家们的思考。实际上呢，就是这些命题专家们对这个考试的，对比如说对名著阅读的具体的要求其实都在里面了，所以我们研究高考真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备考的方式。现在呢2017年和2018年呢已经考了2年了。我呢今天呢这个节目呢我重点以2017年的为例来说一说。2017年，你看它的考题是这样的啊，它是从一篇现代文阅读当中延伸出了这么一道题。那篇现代文阅读的题目呢叫《根河之恋》，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说在《根河之恋》当中呢，鄂温克人从原有的生活方式走向了新生活， 平凡的世界也有类似的故事，请你选取其中的一个例子，叙述情节并做简要的点评，要求符合原著内容，条理清晰。我们看这么一道题啊，你看它其实是什么呢？首先它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那个，你要熟悉情节，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那我们要熟悉情节，我们得知道这个情节它的性质是什么。你看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从原有的生活方式走向新生活，就是我们得理解，那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在这个平凡的世界当中选择一个从原有的生活方式走向新生活这样的性质的一个情节。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情节不熟，你对小说的主题不了解，那你肯定就这个题就没法做。 其实这里涉及到了其中主要的情节， 对，主要的情节，所以要想做这道题，首先主要情节要知道，对情节的重要内容要了解，比如说小说人物的原有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对吧，这你得知道。那原有的生活有什么特点，人物走向了新生活，什么样的新生活，新生活有什么特点，然后情节叙述呢就要从生活方式由旧向新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具体的内容和特点，你不能空说啊，它由黄土地走向了黄原，由黄土地走向了城市，你不能空说，你要具体说黄土地怎么旧了，城市怎么新了，你要具体来说。所以如果想完成这一个任务呢，他要求我们考生啊，对小说中所写的旧生活和新生活有判断，就是旧生活是什么，怎么旧了，新生活是什么，怎么新了。这个时候其实就体现出来我们对小说作品理解的深度和高度了，就你能看出来，哦，这是旧，你能够阐释出来这种生活就是旧的生活，为什么说它是旧，这种生活就是新的生活，为什么说它是新，你能阐释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就对我们就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就是不是只是知道有什么，而是要知道这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它其实就已经在考察我们的创造性阅读了。我下边呢就是给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些例子哈，就是这个阅卷老师们认为这是几篇不错的这个文章，我大概稍微说一说。你看这个同学这么说的，他说少平从狭小闭塞的双水村走向了远旷的黄原，他不满足于双水村的一方天地，认为男子汉应当看到大世界的模样，选择挣脱双水村的束缚与局限，到黄原搬砖做小工当煤矿工人，在生活中找到了生而为人的价值。这种变化不同于鄂温克人的被迫的迁移，而是主动追寻变化与机遇。孙少平这种不安于现状，努力追寻新生活的奋斗精神，是人进步和突破、超越自己的原动力，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推手。对于新事物的追求，也是人类思想境界的展现。你看这个小孩呢，就是这个同学呢，他就把旧生活和新生活以及点评他做得非常好。 对， 你看首先双水村是狭小闭塞的一方天地，黄原是远旷的大世界，走向新生活的过程就是挣脱束缚与局限的过程。你看这其实就是由旧生活向新生活的转变， 而且几句话就清楚了， 概括得非常清楚， 对吧。然后你看他的点评呢，这种生活方式好在哪里呢？抓住了生而为人的价值，主动求变的特点，在个人进步、社会发展和人类思想境界的高度，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就看得出来这个同学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概括能力、他的洞察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而且是不是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在说这个高考试题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特别好的去审题， 要审题。 你看，我看这个题嘛，是说，请你从中选取一个例子， 对， 然后你得选一例子， 对对对， 然后你要叙述情节，就像他说，从这个双水村走向黄原哈，这是具体例子， 对对对对， 然后做简要的点评。其实他这道题是有三层， 对。对，三层意思， 你这三层意思都要给它说出来才行啊。 对 对，实际上这个里边呢，就是这是命题人给我们提的要求，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要求范围内，来回答， 就是这个写作呢，当然是要展现个性的， 嗯， 但是所有的展现个性都必须基于命题人给的范围， 嗯， 在这个范围内去展现个性， 嗯， 所以审题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这是一个参考答案哈，答得相当的不错。 哎，对，我再给你说一个例子啊，干涸之恋中，鄂温克人走向了新生活，平凡的世界中，少平同样勇敢地迈向新生活，走得更远更坚定。在书海中畅游的少平感到了双水村对他精神的束缚，于是毅然坐上了开往黄原的车，从农民变成了揽工汉，不懈努力后又去到大牙湾做了一名平凡又高贵的煤炭工人。如果说鄂温克人的离开充满眷恋与温情，少平的出走便充满激情与不屈。他不屈于命运，不屈于苦难，新生活使他成为精神斗士的蜕变标志，疤痕是他的坚毅勋章。少平的出走告诉我们，冲破原有的生活方式，迈向新生活，即使贫穷也是灵魂的富有者。 嗯，最后这一句应该是点评。 哎，而且是这高度的概括的一个点评， 嗯， 你看得出来这个孩子他的看问题的穿透性哈。 嗯， 你看，首先他跟这个跟鄂温克人是有对比的，鄂温克人走向新生活，少平也在走向新生活，他跟鄂温克人走向新生活相比呢，他更远更坚定。那怎么更远更坚定呢？他具体来说就是他是怎么做的，旧生活是什么， 嗯， 双水村对他的精神束缚，这是旧生活。新生活是什么呢？开往黄原的车，怎么由变新的呢？农民工变揽工汉，大牙湾做平凡而高贵的平凡这个煤炭工人，这些都是由旧变新的具体的体现。 嗯，细节。 哎，这些细节，然后进而他就是开始对两种，就是鄂温克人的走向新生活和少平的走向新生活，他做出了他的定性性的评价。 嗯， 应该说评价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概括。鄂温克人离开的旧生活呢，他充满了眷恋和温情，但是少平是充满了激情和不屈，这个概括是非常棒的。 嗯， 那怎么激情充满激情和不屈呢？不屈服命运，不屈服苦难，成为精神斗士的蜕变标志。然后还具体说，疤痕是他坚毅的勋章，你看细节都能够把握住， 嗯， 所以少平出走的意义就是什么？要冲破原有的生活方式，迈向新生活，即使贫穷也是灵魂的富有者。 嗯， 就整个的语言啊非常优美，也很有表现力。 嗯，要照说他的这个细节可能抓得更细。 对， 你想他就用一个疤痕，那就说明他知道他有疤痕。 对对对对， 这个疤痕又是怎么来的？ 对对 对, 对， 是吧？ 所以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在考场上那么短的时间内啊，他能够 回忆起来， 这个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嗯，就这两个参考答案，我看下来哈，您看这个原题是说《根河之恋》里， 嗯， 然后提了一句鄂温克人从原有的生活啊，然后走向这个新生活。 对对对， 然后第一个答案里呢，只说了平凡的世界， 对， 一个对比。嗯， 对， 第二个答案里呢，它其实是根河之恋和平凡的世界的一 个 对比。 这 个 比第一个答案更要难一些， 嗯， 更要可贵，应该说， 对，就是跨度啊什么的， 嗯， 深度会更思考的更多一些， 对对对， 是吧？ 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学教学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 嗯， 就是能够让他们有一种高度的概括能力，并且能够这个纵横捭阖，能够。这个左右勾连哈，能够学会迁移，这就是学活了， 对，这两个答案都很好，也都各有特色哈。 嗯，对对对。 但是可能如果要是说思维更广更宽的话， 对，从思维的力度和广度上看， 嗯， 第二个会更好一些。 嗯， 对对对。 好， 嗯，就是我们读名著是为了什么？ 嗯， 我们读名著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名著，是吧？更重要的是，其实读名著读书我们是要学以致用的。 嗯， 我们要读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嗯， 那么独特的感受哪里来？就是我们要通过阅读名著，借此来思考社会。 嗯，在名著考察的过程当中，无外乎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点哈， 对， 情节、人物，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从2017和2018的这个高考试题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嗯， 已经都考过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不知道这个新的一年的高考语文试卷当中，如果啊出平凡的世界的话，还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再来出题了？ 我想这对命题人也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嗯， 怎么能够出的既符合考生的实际又有创造性，这个难题就交给命题专家们了。 对， 再见。 好，听众朋友，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了，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京津冀蒙环保警察联手破污染大案。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东南端，风光旖旎，蓝天下成片的草原上，羊群牛群漫开，一望无际。然而在此处的一座废弃矿山之中，却常有装满废旧汽车电瓶的挂车从北京开来，抵达隐藏在这里的一家工厂。随后电钻声响起，硫酸的刺鼻气味四散，滚滚黑烟从烟囱中冒出，与这里的风景格格不入。身在北京的电池王王某，在没有回收资质的情况下大量收购废旧汽车电瓶，在不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发往位于内蒙古多伦县的地下炼铅厂，废电瓶浓酸造成了上千平方米的土地环境严重污染。经过警方跨地域多部门联合打击，成功地破获了这一案件，刑拘犯罪嫌疑人19名，查获危险废物137吨。随着2018年5月潜逃的主犯张某晨落网，这起废旧电瓶非法收购、运输、拆解、提炼、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特大污染环境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